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双休日两天，一天雨一天晴。昨天京城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还出现了雷暴大风。今天开始，京城开启酷热模式，尤其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将攀上33度，完全是夏天的模样了。漫长的夏季就要开启，空调风扇也要上岗了。提醒大家纳凉时不要太过贪凉，不能长时间对着电风扇吹，也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少吃冷饮。夏天锻炼最好选择散步、慢跑等慢节奏的有氧运动，运动强度不宜过大。春夏之际正是各种野菜生长的旺季，部分市民到公园中采挖野菜，对公园绿地造成损害。今后全市将加强对公园内挖野菜行为的监管力度，保护公园绿地景观效果，为市民营造良好的游园环境。昨天第11届中医药文化宣传周暨第10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在地坛公园开幕，现场开设了四季养生健康咨询小屋、中医药科技创新体验区、中医图书阅读区等，市民可以在现场找专家咨询、听名家讲座、学习辨识中药药材。今天活动还将继续。本月17号到20号，潘家园旧货市场将举办紫砂壶名人核雕文玩精品展销会，10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工艺大师作品将亮相展会，文玩爱好者可以现场鉴赏苏州名人核雕、宜兴名家紫砂壶和各项文玩精品杂项。第10届北京月季文化节正在举办，全市12家月季主题产区，近1000万株月季喜迎首都市民。来听记者继续的报道。 第10届北京月季文化节由世界花卉达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公园、陶然亭公园、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承办，重点展示杂种香水月季、风花月季、壮花月季、微型月季、藤本月季、灌木月季、地被月季、古老月季等种类。各展区在重点展示月季品种的同时，以互动性和科普性作为本届月季文化节的突出亮点。北京植物园将开展月季栽培养护专题讲座，举办月季文化与历史展，推广和普及月季知识。天坛公园将月季花与历史文化完美融合，陶然亭公园推出花艺展示、手工体验和园艺展卖三大互动主题活动。不同景区的自然条件不同，最佳观赏期也存在一定差异，市民可登录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随时了解各展区的详细信息。月季属蔷薇科，花姿秀美，花色绚丽，从4月到11月花开不败。月季文化节现在游客接待量每年已经达到500万人次，展示月季品种由最初的近150万株、1000多个品种，增加到现在的近1株、2300多个品种。全市月季生产与种植面积达到2.5万亩以上，经济收益增加约10倍。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全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道路行驶畅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作为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先河的近代大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一直受人瞩目。在近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弘一法师书法作品的出现犹似清流濯洗人心，让人感受到另一种书法境界，很受藏家的青睐。在2017西泠春拍上，弘一法师1935年名作《人生之最后》毛笔完整手稿以402.5万元成交，这是近年来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弘一作品之一。如果您听过我们昨天的节目，我们昨天介绍的丰子恺先生正是弘一大师的得意弟子。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弘一大师的传奇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据了解啊，弘一法师的书法作品日渐成为收藏市场的热点。在北京矿石2011春拍辛亥百年名人书法专场当中，由刘志平旧藏的一批弘一书法精品，总成交额5000多万元。同年啊，弘一法师的名作《华严吉莲300》在上海天恒的大型秋拍上以6095万元成交。2014年在西泠印社十周年庆典秋拍上，弘一法师行书放下，书艺俱佳，最终以471.5万元成交。当时啊，就有人说呀，这是一个字儿就值200多万呢，虽贵却值啊。而在2015年西泠印社的秋拍上边，弘一法师的楷书作品《圆觉本起章》则以3277.5万元成交。不过呀，近年来市场涌现的弘一法师作品虽多，来源可靠的却极少。说到弘一法师，在他出家前后，还有和他弟子丰子恺之间的交往，都能够很好的体现出法师放下的修为。那具体都有什么故事呢？那么在弘一法师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是他放不下的呢？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1918年的春天，西湖边杨柳依依，水波滟滟，没有比西湖更合适送别的场景了。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啊，在一座叫做湖跑的寺庙当中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当时38岁的李叔同，原来呢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呀，辞去了教职，离开了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11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是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了。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的携了幼子千里迢迢，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他出家。这一年啊，是两个人相识后的第11年。 然而书童决心已定，连四门啊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是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呢？他的妻子知道已经挽不回丈夫的心了，便要与他见着最后一面。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了妻子作为临别纪念，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清晨啊，国务西湖两州相向，李叔同的日本妻子说：叔同。李叔同答：请叫我红衣。好，红衣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爱就是慈悲。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是失声痛哭啊，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这个可怜的日本女人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她的丈夫缘何薄情寡义至此呢。是啊，世间还有什么比此情此景更加残忍更让人心碎的呢？我想啊，听到我给您讲述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对这位绝世才子李叔同恨的是咬牙切齿，视他为世间最薄情寡义最自私自利的男人。他的万般才情在您的心目当中会不会顷刻之间化为云烟呢？从此世间再无那个会作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的李叔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师。可是如果您读过当年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写给日本妻子的那封信，也许您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到底是怎么写的呢？程子，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物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对于我十分重要。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的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还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倍，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积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书童戊午七月一日。也许啊，您会视皈依佛门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逃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出家之前曾经预留了3个月的薪水，将薪水分为3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缕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据说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的猜测，世人大多呀都无法理解，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些被他的诗文打动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女读者。 一时间失去寄托，可谓痛不欲生。有一位女读者呀，死心塌地地爱上了李叔同，在他剃度之后呢，天天来寺里找他，求他还俗。弘一法师怎么处理此事呢？他派人送给了那个女子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还君一波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啊。多么的温柔慈悲啊，他不但不责备那个女子扰人清静，反而用一种很遗憾的语气对那女子说，不是我不肯接受你，怪只怪我们相遇太晚，今生没有缘分，只有对你无情了。我们可以肯定，这位女子读了诗之后一定是若有所悟，百感交集，即便不甘心也只有认命了。事实上她也就哭着走了，不再打扰弘一法师了。曾经在电影《一轮明月》当中演过李叔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也曾经说过，扮演弘一大师让我懂得放下，生活中太多的烦恼就是计较太多，放下能让自己身心放松。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事。弘一法师出家之后啊，徐悲鸿先生曾经多次进山看望法师。有一次，徐悲鸿先生突然发现山上已经枯死多年的树枝发出新嫩的绿芽，很纳闷，就对法师说，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此山中，感动了这棵枯树，他便起死回生。弘一法师说，不是，是我每天为他浇水，他才慢慢的活起来的。还有一次，徐悲鸿先生去看望弘一法师，他看见一只猛兽在法师跟前走来走去，没有伤人的意思。徐先生很奇怪，就问，此兽乃山上野生猛兽，为何在此不伤人呢？法师说，早先他被别人擒住，而我又把他放了，因此他不会伤害于我呀。弘一法师啊，类似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而且很多呢都是颇为的传奇。您就拿他对于求他墨宝的佛友道友有求必应来说吧，这就和一位佛学大家范古农居士有关了。在我国台湾著名的佛学家僧传作家陈辉建先生所著的《弘一大师传》当中，哎，就特别写到了这一点。弘一法师和范古农啊，相识于未出家之前。他在春假的期间回上海的时候，路过嘉兴，拜访了这位当代佛学大家。他们相约，弘公也就是弘一法师于出家之后来到这里阅藏。为了阅读藏经啊，弘公于农历十月二十以后到嘉兴佛学会挂单。这时候啊，大江南岸已经是遍地飞霜时节了。到嘉兴经岩寺佛学会，会长范古农居士、经岩寺常住僧人和一大群居士们在山门前恭候。弘公连称不敢不敢，合掌回敬。入寺后上香拜佛，天色将晚，整理疗房之后便进入了藏经阁参礼经卷。他初次接触到这套现装的浩繁佛典，深觉得茫无头绪，便动了一个整理的念头，按照目录学的方法分函加注签号，这样便省去了许多时间上的浪费。这一点小小的方便与有志读藏的人们是一种很大的功德。在佛学会上，除了偶尔之间范居士有事相商，所有的时间啊， 完全埋头在写标签和翻阅佛经上。冬日显得又极为短暂，向阳的藏经楼，冬天的太阳刚刚晒进朝南的窗口，一瞬间便滑下地平线消失了。有这么一天啊，太阳刚滑下藏经阁，忽听说有一个青年人来找他。他从藏经阁走下来，到大殿上，看到走廊下站着一个陌生的青年，手上拿着一卷纸，木然地向佛殿上看。你找人吗？洪公走下大殿问那个陌生人。我找李叔同先生，听说他出了家。在下便是。那我很冒昧，久仰您的高峰，并且很想得到您的一幅字，能赏光吗？洪公沉吟半晌说，居士请坐，稍等一会儿。红云法师走回大殿，转了一个走廊，到后头房来，刚好范老居士从方丈室里出来。范老，哈哈哈，刚才大殿前廊有一位居士向我索字，本来文艺上是我已决心摒弃，不再重做缝复，可是总不免有人找，而后也难保无人问津，您看这将如何处置才能皆大欢喜呢？这个嘛，哈哈，范老捋着长髯，这正是值静音的好机会喽。师如慈悲，不妨以墨宝接引众生，令未入佛者值佛音，已入佛者佛道令增长，岂不是功德无涯，皆大欢喜吗？您老说的是，这么，我便去写一幅字赠与那位居士。您的墨宝，我与我友此间常住佛学会道友们莫不欢喜赞叹，也请师慈悲啊。好，悉皆如愿呀。红云法师点头入室，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支笔来，润笔磨墨，字迹稍干，便捧出了房间，到了大殿，赠与那个陌生人。那个人啊，感激涕零，满脸欢喜，合掌为礼，捧着那幅字走出了山门。弘一法师送走了那位陌生人，这才想到以字结缘有意想不到的大用啊，在潜移默化间便给人们以佛性的觉醒啊。因此他请寺中人买了几支规格不同的大笔与墨砚宣纸，首先供养经言寺常住一联，这幅联是：佛即是心，心即是佛，人能弘道，道弘人。以字结缘，这是一个开始。经言寺的常住云水僧范古农老居士及其佛学会的会友们皆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代书家的墨宝。洪公想到啊，最言简意赅的义理要以书法表达，便想到了许多的短句，用横额条额应人们所书，例如无妄生心，是心作佛，老实念佛，无上清凉，慈悲喜舍，以戒为师，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在经言寺短短两个月当中啊，就写了几百个单幅赠与了有缘之人。给有缘的人题字大多和佛法有关，那么您知道他给他的弟子丰子恺为什么会提身体力行四个字吗？这四个字又蕴含着师徒之间什么样的情谊呢？还请您关注下半期的一海说宝，继续给您讲述弘一法师的故事，咱们一会儿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红衣法师的故事。李叔同先生是我一生最钦佩的人，也是我一生最崇拜的人。丰子恺啊，经常向别人讲这样的话。丰子恺是1914年秋天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那天啊，他到李先生的房间报告学习情况后正要退出，李先生叫住了他，用很轻极认真的声音和气地跟他说，你的图画进步快，我在南京和杭州两处教课，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进步快速的人。丰子恺理解了老师的意图，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后来他说呀，当晚这几句话便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记得年月日时，又不相信算命。如果记得而又相信算命的话，算起命来，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当中一个重要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打定主意专门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李叔同认了丰子恺这样一个可以造就的弟子之后，便从各个方面培养他。当时啊，西洋艺术理论刚刚进入中国，李叔同又单独教授丰子恺日文，丰子恺与李先生接触日益频繁，因此建立了深厚弥笃、永恒持久的师生情谊。李叔同不只关心丰子恺的学业，更关心他道德人品的修养。学校里有位姓杨的训育主任，作风简单急躁，学生们呢对他有意见。有一次，丰子恺同杨先生为了一件事情发生了口角，动手打了起来。丰子恺年轻力壮，杨先生哪能打得过他呢？吃了亏，很生气，要求校方立即召开全校师生紧急会议，处理丰子恺打人事件。会议在大礼堂召开，杨叙述了丰打他的经过，主张将这一事件上报教育厅，开除丰子恺学籍。杨先生讲完，十多分钟没人吭气。这时李叔同站了起来，学生打先生是学生不好，但做老师的也有责任，说明没教育好。不过丰子恺同学平时尚能遵守学校纪律，没犯过大错，现在因为这件事情开除他的学籍，我看处理的太重了。丰子恺这个学生是个人才，将来大有前途，如果开除他的学籍，那不是葬送了他的前途吗？ 毁灭人才也是我们国家的损失啊。李叔同环视了一下会场，又说，我的意见是，这次宽恕他一次，不开除他的学籍，记他一次大过，教育他知错知改，我带他一道向杨老师道歉。这个解决办法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呀？李叔同话音一落，全场响起了同意同意，好好，一致赞同他的主张。杨先生也就没话可说了。李叔同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又一次决定了丰子恺一生的前途。事后的一天呀，李叔同把丰子恺等几个学生叫到他的房间，拿出一本人谱，翻到一个地方就说，唐朝初年，年轻的人才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文章都很好，大家都认为他们将来要显贵，但裴行俭就说了，事先识器而后文艺，王勃文章虽好，但他品行浮躁浅陋，岂是个想绝路之人？我们搞文艺的人首先要着重人格的修养，做个道德高尚之人，如果为人品行不佳，无论技巧多么精熟，实不足取。这就是书上说的，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后来李先生出家前特意把这本书赠给了丰子恺，并在那上面写了四个字，就是身体力行。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咱们说一说弘一法师李叔同的故事。弘一法师护生的行为也是感动了他的弟子丰子恺。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里，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上，他先是把藤椅轻轻摇动了几下，然后慢慢地坐下去。丰子恺起初不敢问呢，后来看他每次都是如此，就忍不住问，这怎么回事呢？法师说呀，这椅子里头啊，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扶着，突然坐下去呢，就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的再坐下去，好让他们走开呀。又一次，也是在丰子恺家里，谈到子恺的一个孩子的时候，子恺就说了，他从小不敢杀生。法师称赞说很好啊，接着说这地上蚂蚁很多。子恺暗暗的惊叹，法师的注意究竟是比常人周到。丰子恺说呀，这是法师做人认真极致的一种表现。我们对于宗教上的事情不可拘泥其事，应该观察其理，这一番话可是不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弘一法师的关心小乙似乎啊，其出发点是由于他的慈悲之心。他的心啊，正如华严经上面所说，与一切众生当如慈母。他的羞耻已经到了自然而然的一种境界，所以啊，随时随处都可以做得很周到，那么自然，毫无一点勉强。所以他后来会为弟子丰子恺护生化吉欣然题词，也就不难理解了。1927年秋啊，弘一大师又一次来到上海，此次他在丰子恺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丰子恺原本就是弘一大师的得意门生啊，他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早已受到了弘一大师的人格熏染，如今他俩又晨曦一堂，弘一的言行、思想与品格，以至于信仰，又一次影响了他。终于，丰子恺发愿要拜弘一大师为师，皈依佛教。皈依的地点就在江湾圆圆堂里的钢琴边上。时间是这年的农历9月26日，丰子恺生日的这一天。大师为丰子恺取的法名是英行。1927年，丰子恺与弘一大师的郊游， 实在是非同寻常。除了前述的因缘之外，他俩还酝酿了一个弘扬佛法、鼓吹仁爱、劝人从善戒杀的大计划，就是编会护生画集。事情还得从李元敬居士说起。丰子恺每天到室内上课，必经李元敬家。有一天，丰子恺告诉弘一，他画了两张戒杀的漫画。这李元敬看了，鼓励他多画些，说以后可以拿去出版。弘一法师啊，很高兴，说这设想不错，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儿，请他来商量商量如何呀？子恺见恩师首肯，便请李居士到家。三个人研究分工，由子恺画，法师写字，李居士负责印刷、出版和发行。弘一法师回到温州了，子恺画好画，即往温州征求意见，或法师写好文字给子恺画。书画频频往来，法师对画集的立意、题材、编排等提出了许多的建议。转眼弘一法师午时寿辰到了，丰子恺和李元敬居士想，护生画多得弘一法师关心指导，何不画成50幅出版以贺法师生日。他们把这个建议写信告诉了法师，法师极为赞成，马上补写了所需文字，并请马一福居士作序。次年啊，1929年的2月，护生画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受到了佛教界和社会其他人士的欢迎。弘一法师从泉州来信，希望丰子恺能在他60岁的时候出第二集60幅，到70岁出第三集70幅，80岁出80幅，90岁出90幅，100岁出100幅。护生化功德于此而圆满。其实日寇侵华，子恺流亡逃命，如在成平之世，法师在世百年时，子恺该82岁了。他不敢想象这种乱世能有如此长寿，甚觉惶恐，因此只能回信说，世寿所许，定当尊主。护生画集第一集的50幅画全部由弘一法师配文并书写，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配文由弘一大师书写。大师在配文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苦口婆心地劝导人们保护动物，和大自然和谐共处，极力唤起世人的仁爱之心。护生画集第一集的第一幅画啊，画面上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赶着一群猪去屠宰。大师见后深为叹息，配文写道，示意众生与我体同，应起悲心，怜彼昏蒙，普劝世人放生戒杀，不食其肉乃为爱物。第二幅画画了3只螃蟹，一只受伤了，另两只啊扶持行走。大师写道，一蟹失足，二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知。大师认为，人类若不能扶危济困，那么其智慧则远在螃蟹之下，要求人胜过螃蟹看来标准不高，若连如此简单易行的事情都不屑做或者不肯做，应该啊是太可怜了。第三幅画画的是两只鹅、两条鱼被吊在架子上，还有两只鹅和两条鱼在水中嬉戏，图的题目是什么呢？今日与明朝。大师觉得悲从中来，就提到日暖春风和，侧杖游郊原，双鹅泛清波，群鱼戏碧川，未念仕途险，欢乐何足言，明朝落亡谷，西境尘世缠，思彼刀沾苦，不觉悲泪山。大师奉劝世人不要为口腹之累而杀生害命，这种慈悲的佛心确实令人感动。本来鱼游清波，鹅戏碧水，是一幅让人赏心悦目的祥和景象，突然有人妄开杀戒呀，不仅大煞风景，且触犯律家戒条，实在是大不应该。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后，丰子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牢记法师的心愿，如期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四、五、六各集。《晚晴集》当中有言啊：“应待一切众生受家回辱，恶事向自己，好事与他人。”一个真正的宗教家，一定是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世间众生，一定会对一切生命展示他最深切的关爱。弘一法师与丰子恺劝导世人的护生，力图倡导佛教慈悲为怀、仁爱万物的宗教理念，深寓着众生平等的人生态度，恻隐与仁慈之心，使所有接触到弘一大师人感到和煦温暖的本源，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是他本心自然的流露，也映射出了一个精神贵族人性的光辉。正如他为《护生画集》第一集的题词一样：“我亦画意为白画师，意在导俗不上文辞，普愿众生成思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园。”1942年10月，弘一法师身体有感发热，随后开始减少食量，进而断食，并且拒绝医疗探问，一心念佛。法师告诉随时在侧的妙莲法师：“你在为我助念之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者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紧接着，弘一法师又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说：“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着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角，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以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对于这些嘱咐啊，妙莲强忍着热泪是一一的答应啊。10月10日的下午，弘一法师颤抖着双唇说：“妙莲，言歇末，我想写几个字。”妙莲把墨备妥，轻轻地将法师扶下床。法师用尽了力气，庄严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悲心交集。”这是法师最后的一墨。写完这些字之后，弘一法师不再做任何别的事情，只管念佛。10月13日7时45分，弘一法师呼吸急促，大师平静安详地卧在泉州温灵养老院的床板上往生西方。那一刻，他满脸慈祥，眼角沁出晶莹的泪花。说到这儿，今天的一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兆赫，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淅淅雪浪号，北风树里，出没在漫漫雪地。丝绸袖口，轻轻卷起。泪水一滴，晕开结局，只为你读懂我心意。淡淡的思绪，一缕墨